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清楚。五阴魔境之中咧，上几次咧就讲咗破咗色阴，又破咗受阴。今晚咧系进入呢个上阴里边系修行嘅。阿难比善男子修身摩提受阴障者，虽未漏尽啊，心离其形。而了出笼，以能成就从事凡生上力菩萨落实圣位，得以生生随往无碍。这里呢是讲这个受阴尽了这个修行人呢，在心魔提之中啊，修禅定冲破了受阴十境，不为这个境界所迷，当这个受阴十种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是知道是幻化不实的，所以不执着，因此呢能够得到止观均等，冲过这十个关口了，叫做所以呢就破了受阴。但是受阴尽呢，上阴又现了，不是仍旧为这个上阴所盖浮自这个佛性，未得漏尽。虽然是未得漏尽，但是他的心和这个身呢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呢是心和身是组合这个色身，所以呢心不离身，身不离心，现在呢这个修行人已经心离开这个身体的形，所以呢好像雀仔飞出笼外，不再为这个色身所限制，所以呢成就了二生生。二生生二生生呢是有三种，第一种呢是乐二生生，第二呢是性二生生，第三是无作二生生。咁而家话心离其形，生心铁字呢应该是第二种，是性二生生。乜嘢叫做二生生呢？就是说随自己的意，即是自己的心意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即刻到哪里。一生呢，一心一到呢，生即刻到，这种即是一种神通来的。咁啊，随往无碍咧，经文话得意生生，随往无碍。呢一个系话有三种随往无碍。第一种咧系入呢个心味啊，呢个心味咧，呢个读做心味吓，呢个心味咧乐意生生，即系入呢一种禅定。得到这个乐意生生是什么位置得到呢？初信。初信是什么？即是见到位，小乘的见到位就可以得到这个乐意生生了。第二呢就是觉法自性意生生，就已经明白了知法的自性了。知法的自性是什么性啊？大家记不记得知法的自性是什么？知法的事性，知法空相，即是空性，即是证得这个空理，证得这个空理，证得这个空理之后呢进一步呢，第七相呢就是证得这个空理，明白这个无生理，进一步呢就了解这个自性，这个是第八相能够得到。第三种呢是种类俱生，无作而生生，是能证到十相位，然后得到这一种 种类俱生，无作二生生是什么呢？种类即是众生有种种的个性，种种的好恶，种种的分别、啊、但是这个菩萨呢已经是从空出假而修这个作替理，修这个共、啊、修这个共的时候呢是明白知道这个众生的种种境界，种种类别、啊，得到呢无作意，即是不是作意，不是想，不用想，不用想，他都可以知道这个众生的境界。即是这个十相是什么？破了尘沙烦恼，破了尘沙烦恼，所以呢不为众生的种种个别的性，各种种个别的相迷惑自己，可以破了这个尘沙烦恼，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无作意生生。若果再进步修行到这个初字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进入这个分正位，分正二类，一分的发生、哦、填一分烦恼，正一分发生。既然正了法的发生呢，就可以一生而现这个无量生，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已经是进入这个中道的发生了。这个时候啊，当初时正入这个法身，等于什么？等于天上的热能够普印千江水，即是说哪里有机就应哪里，所谓千江有水千江热、啊、每一个江河呢，凡是有水的地方呢就有这个热影，即是说凡是有机有众生的机的地方呢，菩萨都可以应身去救化、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不是叫做二生生了，已经正入法生了，法的法生了。譬如有人索微危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阴往龙次，令不微者含误其意，此则名为上阴区矣。这里呢是讲个譬如形容这个上阴的境界。危言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自言自语，即是发梦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里讲话。有没有人试过这样？应该有、啊、讲梦发梦话、啊、那这个人呢虽无别知，即是说分熟了自己在那里讲话，讲梦话自己不知道的、哦，但是呢他所讲的说话呢是已经成一种阴魂，即是说讲的说话令到隔离床的人听到呢，知道他们在那里讲什么、哦、令到、啊、未入睡的人呢是明白他讲什么。那熟未呢，即是睡得很暗很暗，睡得很暗很暗的呢，就是譬如什么啊，譬如这个上阴未破，还遮盖着自己的法性，受阴虽然是尽了破了受阴而得到这个二生生，甚至呢可以经历佛所讲的六十圣位随往无碍，但是还有这个上阴遮盖着这个法性、啊、受尽上现的时候呢，这个思惑仍旧未填、啊、未能够开发的知见、啊、未能达到真义的境界，所以叫做别无所知、啊、但是他的共行力呢已经降伏了这个见惑，上同知法的慈悲，下合同生的众生的悲仰，能够普入所有法的国土，降上降之法，即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即是离生。这一种呢能够上求下化这种境界呢，就等于发梦的时候呢讲的是话已经是成这个阴魂次第了。令不昧者含误其意，就譬如知法菩萨不昧，即是觉悟的人、 不是睡觉的人，只是清醒的人。清醒的人譬如知法菩萨，知法菩萨呢都知道这个人呢渐渐修行上了轨道了，很快就证得这个菩提果，因此呢就很快成佛了。可惜这个虚妄的上因呢仍旧遮蔽着这个法性，所以呢好像这个醒的人呢能知道未的意，即是说这个知法菩萨呢能够知道他在梦中所做的事，这个梦的人呢就不知道醒的人，这种境界叫做什么？叫做上因俱已，即是说法菩萨已经破了上因了，就等于清清醒醒未睡觉的人，未睡觉的人看着这个睡觉的人呢在那里讲梦话，即是说知法菩萨看着这个菩萨呢是在虽然是在个上因遮他里面，但是他呢已经是懂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欲动念尽浮想消除，依觉明心而去尘垢，一轮生死首尾现照，明想因尽是人则能超凡恼俗。这里呢是首先解释这个想因尽的境界。动念是指什么？指大不识心中的所含重的种子，六识是动的，动念呢这个种子呢是含在这个八识田中，那呢这个动相在八识里面这种种子六识的种子是很微细，六识的浮想呢就是很粗的，但是那个六色的种子陷在这个大八色里面的习气呢是很微细的，但是呢这个六色的浮粗的想心呢仍旧是依这个八色里面这个六色的种子而产生，现在这个动念已经尽了，所作的意、足、受、想五种的遍行心所就根自这个意识而灭，根自这个意识而灭呢，所以这个即是说这个五个遍行心所呢已经消灭了，咁呢个第六识嘅意识嘅想呢係冇辦法起，意识嘅浮想係依呢一个五遍行心所，即係八识里面嘅五遍行心所而起动念嘅，而家呢个八识里面嘅呢个动念呢已经係不生啦，既然不生呢呢个依呢个动念而起嘅六识嘅浮想呢亦消灭啦，咁所以呢就等于喺呢个本觉明心里面去咗呢个尘嘅垢，尘就係粗嘅烦恼，垢就係细嘅烦恼，尘等于见惑，垢係等于思惑，咁而家呢就呢个细嘅念不起，依呢个细念而起嘅粗念呢亦消灭，咁粗细都消灭，就等于尘垢都去咗。一轮生死首尾现照，明想因尽是人则能超凡恼俗。一轮生死系咩？系指一切轮类十二类生。生死呢系有粗有细，粗嘅就等于出胎叫做生啦，受上呢叫做死啦。细个系点啊？细的即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起念叫做生，灭念叫做死。我们知道生死有两种，平常说疑死永亡，有些人不明白呢就将它改做生死已亡，所以疑死呢就是指第一种生死是分定生死，第二种生死呢是变异生死，分定生死呢是粗的， 生的时候粗的时候出世的时候就是生，死的时候就叫做灭、啊、但是如果是世的生死又怎样，世的生死起念心中有动念的时候叫做生，心中呢静而无念呢叫做死。首尾现照是什么意思呢？首即是生相，尾就是灭相，生自而灭。这个行一里面是有生自而灭四相、啊、那这个上音一重呢行音就显现了，所以说首尾现照即是这个行音里面的生灭的生相是首，自而灭灭相是尾，首尾现照即是说上音尽的时候呢行音就显现了、哦、这个行音呢就是以下所讲的行音境界，现在超出了这个上音，所以叫 叫做上音尽，上音尽行音就显现了。众生呢是依这个上音、啊、安立这个世界、哦、然后呢是自己去执着去采舍这个世界，顺自己的心意的呢就贪啦，逆自己的心意呢就嗔恨心啦，不明白这些境界是虚妄不实而产生这个贪嗔呢，这个就是痴啦，痴就属于妄执，因为有贪嗔痴所以呢又见内有我外有人，有得比较所以产生这个我慢、哦、这些呢就是由这个痴而产生这个贪嗔我慢、哦、因为这样就有烦恼咯。现在既然是上音尽呢就不会去分别去安立这个世界，又不会再去采或者舍，也不会生起这个贪和这个嗔，因此呢就可以超越这个烦恼作。这一种境界即是说上音尽的境界，就是修耳目言通中所讲的各所各空的境界。那这种上音什么是它根本呢？为什么有这个上音产生呢？法眼睇这个上音呢是什么？通通是意识的妄想。这种妄想叫做什么呢？这种妄想呢叫做融通妄想，所以说观其所有融通妄想以为其本。这个前五识之所以生起呢，是现前是由这个想第六意识的想心，因为由这个想心烹现外境呢，然后产生这个眼耳鼻舌身五识，所以这个想音这个意识同埋前的五识是融通，彼此融通的、哦、譬如说心是想这些东西就去看这些东西，心呢想听音乐就去打开收音机，所以呢意识的心的想呢同埋眼识意识鼻识身识意识是好融通的、啊、譬如说你想吃嘢咁，然后呢快啲去买啲嘢嚟食囉，咪妻显呢个心啦、啊、所以呢呢、这个想音意识的想音同埋前呢个眼耳鼻识身这个五识呢是融通的，所以说融通的妄想呢是这个上音的根本、哦、这个上音呢是能够令到我们的心随境展、啊、令到境又随我们的心、嗯、所以譬如说前面经文所说心想燥炸、啊、心想燥梅口中水出，思突然艾，足心先实。譬如话，而家你哋而家坐喺度听经啊，但系你谂咗去第去旅行，哇！琴日去山上旅行，企喺个悬崖里边，几得人惊啊，脚都震埋咁。而家谂起上嚟，脚都酸软啦。啊，咁呢一个咧就系话融通哦。 用通妄想，或者心呢是想到有一个好朋友，於是呢心就好想念他，或者呢是產生一種愛念，或者想到受人呢產生恨，咁呢啲呢都係妄想，由呢個妄想使動我哋嘅色身，因此法華呢個想音呢係現前由意識嘅妄想融通於前五色所生嘅，叫做融通妄想以為其本。咁現在呢真真正正講到響呢個想音裏面收呢個禅定可能產生嘅種種境界。阿难，比善男子受音开妙，不遭邪类，言定法明，三摩地中心爱言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前几句呢，比善男子受音开妙，不遭邪类，言定法明，三摩地中，二三四五，呢五句说话呢以下每一种境界都有嘅。一样的意思，即是说在这个五音之中修这个禅定的人已经破了这个受音了，在受音里面有十种境界，他都能够冲破这些境界，不遭这个邪魔所困扰。这几句呢就是叫结束这个受音尽的相，这两句结出受音尽的相。修行的人依这个受音中用功，由这个定和智慧定慧均等的力量，能够不执着所发出这十种境界，亦不遭这个邪思这个邪魔所困惑，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受音开用之中呢透过十种境界得以生生，不遭这个邪魔所扰乱。到这个时候智慧和定力都现用无碍，更加发明，所以叫做现定发明。智慧和定力现用发生这个力量，本来是一种好的境界，可惜这个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三摩地之中呢自己打妄想，心爱言明，当这个现这个定慧均等这种境界现前呢，他呢产生这个爱念，就因为一点爱念的心呢就是为招魔之友了。心爱就是执着，言明呢就是相得而得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能够相照事理，生体作体理都明白。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智呢只是明白真替理，道种智呢只是明白这个俗替理，现在呢一切种智是法的智慧，法的智慧呢不但明白真替理，亦明白俗替理，所以真俗皆明，叫做圆明。心爱圆明，这个修行人发现产生心爱圆明，这样呢就执着一心一意去钻研这个圆明的境界，而贪求这个善巧。贪求善巧什么呢？善巧方便，即是说希望自己呢能够现种种生，为众生说种种法。这种想法呢原本是善意来的，可惜呢在定境里面起心动念呢有所贪求，就为魔鬼所成了，因此这个魔呢就来扰乱。好在这个受音已经尽，不会接受外境了，所以邪魔呢没办法入他心腹， 冇办法入佢辛苦，又点样扰乱佢呢？咁负他人身，邪事业吓，负他人嘅身啊。譬如话我修禅定，我想咧点啊？我想系得一切种子，我如果得到佛嘅一切种子咧，我就可以咧应生无量，说法度众生啦。咁呢一种念头一起咧，咁魔鬼就有机会啦，有机会啊想破坏佢禅定，但我已经破咗受啫嘛，唔再受外边嘅境界侵入啦。咁咧呢、这个人咧就是邓阿甲或者阿二啊，随便咧找个人咧上生，真系鬼上生啦。咁上咗呢个人嘅生咧。做乜嘢？就特别嚟我嘅前边同我讲说话，啊！呢种境界系咁样。呢个受阴就唔系啦，受阴一谂一有贪求咧，个魔鬼就入其心腑，啊，令到佢系发生呢、这个呢、这个不轨嘅行为。但而家咧就唔系啦，而家系负他人嘅身嚟到佢前边，嚟到呢个修行人嘅前边为佢说法。哦，点样说法咧？咁嗱。以是天魔后得其便啊，非征服人口是经法。话当呢一个响上音定中修行嘅男子或者女人，心贪爱言明，即系贪爱，即系追求得到佛嘅一切种子。呢、这、一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以是吓天魔咧，天上嘅魔鬼就得其方便啦，非征服人，差使嗰啲妖精啊。这些魔鬼见索啊，就附着他人的身上，附他人的身上做什么？口说经法，其人不觉是魔所作，被魔鬼所上身的人，他自己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是被着了魔、啊、自己呢就说自己、啊、我已经证了无上涅槃了，所以呢我已经成了法了，他呢就来到这个贪善口这个人的地方，就辅助示法、哦、怎样示法法呢？他未示法之前呢，其形思须或作比丘，令比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生有光明。这个呢就是说当这个受尽上阴现前的时候，这个三摩地中的人、啊、心是想这个圆明、啊、因此呢天魔就是欲界的天欲界的第六层天魔王，叫做波旬魔王，因为这个修行人有所贪求、啊、所以呢很得其方便，非征服人，用他的魔力令到被魔鬼附身的人呢懂得说经法，令到这个听他讲经说法的人呢以为是很真实的，所以呢对他呢很仰慕，很倾心受他所教化，因此呢就被这个魔鬼上身这个人所迷惑。而被魔鬼迷惑的人上身的人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为魔所着，自己以为、啊、我自己修行，忽然间大开眼界了、啊、我已经证得无上涅槃了，于是呢就来到这个求这个善口的这个善男子的地方，辅助为他说法，他的形貌呢意思即是虚而之间，虚而之间万变、哦，或者是现这个比丘身，或者现这个上帝身，或者现这个、啊、这个男子是什么类就现什么类身，或者这个男子是男子他就现男子身，或者这个修禅定的人是女人他就现女人身，就是同类、啊、或者现异性、啊、男仔男人修行呢他就认这个女生，女人在那修行禅定呢他就认这个男生、啊、所以认种种不同的形象，或者在个很黑暗的地方呢他突然间生呢能够放光明，即、啊、是说说法的时候呢有时认种种形，有时放种种光， 咁咧係擾亂呢個貪求善口善口嘅修禅定嘅人。咁呢種情況啊，呢、這個咁樣變形作怪嘅人係乜嘢人咧？咁